近日，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参加者参观了科学技术殿堂，他们还在大同门电影院等平壤市各处电影院观看了新故事片《我们家的故事》。